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战略失败者的悲鸣》。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是一家为美国右翼保守势力代言的报纸。这家报纸3月27号载文指出，美国为了阻止朝鲜的核开发，就要提出政府交替作为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为此应当和谁进行讨论等胡说八道。这是只有那些对朝政策的战略失败者和惨败者才能挤出的不得已之计，在我们听来，那只不过是一个惧怕乘胜前进的我国战无不胜的国力而发出的悲鸣。美国一直起灵于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对我们施加持久的核威胁，因而是推动我们走向核武装化，实现核武器高精化，以致开发氢弹，拥有标准化、规格化核弹头的罪魁祸首。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胆敢对我们正义的核保健说三道四，他们的这些丑态就使我们更加切身体会到，我国一直加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革命武装力量是多么正确的。今天我国革命武装力量纷纷表示报复的决心，是要把那些谈论所谓的政府交替或者对此一唱一和的邪恶之火置于核武器瞄准境内，实施灭敌的核洗礼。华尔街日报可不要做企图触犯我国最高尊严的痴心妄想，而理应为美国这个罪恶累累的国家该什么时候又该怎样从地球上消失这一点费心思。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战略失败者的悲鸣》。